秀，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西安府知府前去拜见钦差，没想碰了壁，回去之后向唐师爷请教，唐师爷建议像对付江湖上所谓的风麻燕雀的骗子一样去对付钦差手下的人。那么这些江湖骗子们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手段？这唐师爷又会给西安府知府想出什么具体的办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这风麻燕雀厉害， 风是什么呀？风就是马蜂啊，这单帮作战，这个遮上您就走。这您别看人少，遮人狠，要敢毒蜂能要您命。小的一个人流星赶月就能治您。什么叫流星赶月？您好比说吧，我给您举例子吧。这过去南城罗马市的您都知道啊，穿上挺裤，拿银子包，带着现钱，可是这银子包里头可没有银子，你甭管砖头石头子儿吧，还提拉着到这个安子铺了，看上一副鞍鞯，呵，交环鲜明，上面这铜活漂亮，那晚的话这一副鞍子全拿下来也得十几两银子，到这儿光挑不问价，就看质地，看材质，挑完这个挑那个，这个牲口的鞍鞯的也有型号，有大有小啊，捡那大的好的。您家里那牲口多大个儿？还没买呢，从你这儿买完了，牲口市场挑一批，当时就安上。这么着，你呀，我先别给你钱，你看我带着钱呢，先别给你钱，你跟着我，你到那别说话，哎，到那我挑一口牲口，把这搁上，我试试。合适回来连牲口件带你这一块给钱。那卖鞍子的一听好啊，派一伙计递了着这副鞍子，交还铃铛全都全套抱着，大爷递了一顿包投了走。到罗马市上问瞎逛，他问这鞍子铺这伙计，伙计，哎，大爷，瞧哪个合咱们这鞍子，让看。这伙计呢实在呀，抱着这鞍子真跟着瞧，找一大牲口把这鞍子装上了。卖牲口的一瞧，您试试，我试试，装我骑一圈，你跟这等着我啊。哎，鞍子铺伙计一琢磨，这牲口钱他都没给，一匹大牲口比一副鞍子值得多呀，他都不怕，我怕什么？他一会儿得还牲口来。卖牲口的心里话，他跟着伙计呢， 他骑走这火就跑不了啊，他跟这等着呀。你跑了，我带着你上你们家找你去。骑跑了，太阳都擦黑了，也没回来。安子铺伙计跟卖牲口打起来了，他跟他要牲口钱，他跟他要安子钱。不惊官动府这事儿了不了，这叫流星赶月。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胆量，得有胆儿。我比这再点大的那更多了，骗这个钱庄就跟有点现在银行的意思啊，但不完全一样啊。哎，这地方换钱，你拿钱换整银的也行，拿银子来给您换零的也行，您凑着个碎银子潮银子一块给您换成整元宝给您住好了也行。来一位，这位好太怯了，手劲包头，说话也怯，一进门说出这句话来才可气了。你们这里换一斤银子几多少钱？这个钱庄的掌柜的伙计一听，哎呦妈耶，哪来一切爹，银子都拎两换，哪有拎金换的？多少钱一斤？快说多少钱一斤。那晚啊换银子十两银子能换160吊，一两银子换10吊。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小秤16两，一斤16两呢，一两10吊，160吊钱。那你要是问两的，我们就告诉你，因为哪钱庄都差不多，上下不能差太多了，就告诉您了，10吊钱，一两银子，就完了。你问金呢，他也欺负得气。多少钱一斤啊？哎，多少钱一斤？快说，120吊。你有多少啊？我有多少？知不道。什么叫知不道啊？知不道是多少？甲里头有一炕银子。多少银子？一炕银子。一炕银子，哎，就是我从地里把这个银子挖出来，在我们家那个炕上铺，整整铺了一炕，乡下都是大炕，大火炕。哦，这是得了外财了，挖出窖银来了，愣铺一炕银子。哦，你今儿带了多少？哎，我女人睡了，说先让我呀，哎，先换咱们一斤，要是合适呢，回去以后我呢每天再来，今天换点明天换点，因为这个银子在我们乡下花不出去，就得花钱。哦，对，花不出去。哦，好，你带着我们瞧瞧啊。好，你瞧瞧呗。说着话在身上掏，这点银子您可听明白了啊，不是在兜里一拿就掏出来，不知他掖哪儿了，且掏呢，掏半天把这一斤银子拿出来。这一斤银子说行话呀，得做样式。什么叫做样式？得向地里刨出来的银子可是真银子，成色还不错，但是让你一瞧啊，带土沁。现在您都懂这句话，这是做的。哎，他得把这银子提前埋在地里头，得埋多长日子，挖出来钱庄伙计给师傅瞧，掌柜的一瞧没毛病，给他评。什么叫评啊？就是给他称，这一称正好一斤16两，只有高没有低，126钱。当时给他拿这126钱包好了，包挺严实，嘎着窝夹着不走。明天我再来的时候啊，怎么着，我带五斤要换钱，你人可就拉不走了，那你甭管，我来五斤可是五斤，我怕别人黑上我。我来了以后呢，你把门关上，管严了，别让人看见。咱们平完银子换完钱，你再开开门把我放出去。啊，你别看乡下人有心眼儿，谁偷你的钱啊？五斤银子换钱不少， 可也没人抢你的，光天化日没人拿你的，那不成。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有你这么一说，走吧，明儿什么时候来？明天没准儿，看什么时候好，我就什么时候来。行，早点啊，嘿，早着点。包钱走了。掌柜的伙计高兴，您琢磨琢磨，凭空就赚了，这钱不用往外放了。一斤银子干赚的40吊，他这银子跟这120吊给他，到别的钱庄就是160吊，这儿都不用往外放账，就只他这一炕银子就发了。2年挑费，指这妾老敢说了，不知道第二天妾老乡来不来，能不来吗？第二天天还没亮就砸门，咣咣咣咣咣咣，伙计赶紧开开，一看他呼红头胀脸，在门外头这酒气熏天。这伙计一瞧，这是昨儿高兴换完钱到家里就得喝一宿，这准一宿没睡。为什么？俩眼通红，一嘴的酒气，在门口站直打晃，嘎着窝夹一大包袱，那5斤银子。老乡这么早就来了？哎，来了，来了，进来吧。把门给插严了，好，插严了。昨儿说好了，他进来把门插严了，别让外面看见。把这门插严了，一看他呀，自己已经坐在这儿，就你一个人啊？不是，都等着您呢。连管账的先生带掌柜的，我们这几个伙计都起了，准着你今儿来啊，等着给你换这5斤银子。把他们都叫出来，那都叫出来吧。大家伙都出来了，一看昨天换银子这妾老乡来了，呼，这屋子里全是酒味儿，真没少喝。你带银子了吗？带你娘个脑袋的银子，怎么骂上街了？哎，你别叫妾会骂人，你骂我们干嘛？骂你们干什么？你们太欺负人了，欺负我妾呀！别的地方逞银子，1斤银子换160吊，你们这里就给我120吊，差40吊钱，拿到家里去，我一问呀，我吃了亏上了当，我妾，我女人不妾，我女人打昨天晚上叨唠叨骂了我一宿，我又喝了点酒，到天亮我怎么一着急一生气呀，我拿我们家这个切菜刀，我把我女人就给宰了。说着话一撩这袄大襟，唰一下带血的钢刀，一把大切子刀，头号大切子刀，可就亮出来了，啪嚓往这柜台上一拍，紧跟着嘎着窝底下这包袱可就打开了，我把他脑袋给切下来了，血淋淋一颗人头，咚，往这柜台上一扔，这个官司你们打了吧，我们打官司，你把你媳妇宰了，你打官司，我认了，我怎么宰的我女人呀？我宰我女人，以为你们骗我，你们欺负人。掌柜的伙计一瞧，他说着话，伸手把柜台那大菜刀就抄起来了，抡着这刀，恨不得当时就要剁谁。再一瞧啊，这颗人头血丝呼啦，谁不害怕呀？这天一亮一闹起来，把他法办了，与我们有什么好处？他这一闹，我们这骗人这事儿全完了，钱庄没信誉还怎么干呢？你自认倒霉。你把你女人宰了呀，你这人命你贪了，你别讹我们呀，赶紧走赶紧走，我走不了了，你们赔我钱，不就赔你40吊吗？赔你40吊赶紧走，姥姥赔40吊，我女人一条命，拿钱。掌柜的先生伙计一瞧，这可惹不起，抡着大切子刀带人头来，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赔点钱认倒霉吧。拿钱拿钱拿钱， 给您一百两，赶紧走，一百两走不了。紧着央给，最后五百两银子，抱人头走了，把门插严了，一天没敢做买卖。到晚上有人咣咣砸门，伙计接门缝问谁呀、啊？您快出来瞧瞧，我们就您借饼守着楼的。您这门口挂一天了，一人头啊，倒了霉了。他不报家去，他挂我门口干嘛呀？说早怎么没人看？人打这底下瞧了，不是人头啊，不知道他得罪神了，滴滴答答还往下流血呢。啪啪啪拍门打开，把人头摘下来抱进来，往这一瞧一看，呵，太冤人了，假人头，头发可是真的，唯独这点头发，头发找谁要？头发找剃头的要。剃头的没事攒头发，帮他们攒点，拿这假头发啊，这凑一绺那凑一绺，往这假这脑袋是什么做的？泥做的，说整个泥的他可抱不动，他这泥壳拍的干了之后，这么一颗假人头，那上面那血是猪血，哎，弄血子呼啦，在家这头发像一女人脑袋就往那一堆，他干嘛没天亮就来，还得插上门呢？他黑呀、啊，大伙儿刚睡醒啊，这眼都离奇着呢。你看不明白，愣从这个钱庄讹走五百两银子，多厉害！这叫什么？这叫疯。这人一下就够瞧的，轻者带伤，重者要命。那到麻这儿呢？麻是怎么意思？那是蜂，蜜蜂、马蜂、毒蜂，这是麻雀。麻雀您都见过，麻雀没有一人来的，一来就哗。为什么？怎么那会儿除四害有麻雀呢？它多了就厉害了。你说一家巧，它那有多大危害？架不住它蒸粮食，它来的多呀。而且这东西你灭不了，在哪儿啊？你一打它，一哄而散，速度还特别快。所以您看，现在马路边上还有这行人，叫什么叫团伙作案？骗您，能骗则骗，不能骗则抢，专有地儿打架的，上去乒乓一打，哗一下就散。等你喊来人了，晚了，他散了，就跟麻雀一样。这是风麻燕雀的麻。那咱们刚才说的，唐师爷说的，这叫什么呢？这叫燕，大雁的雁，这可厉害。最厉害就这燕家门。这燕家门怎么意思？燕家门实际是演，演员的演，要有人专门负责导演，有演员要演一场大戏。这个案您可听明白了，一天做不了，这是大片巨片。某巡抚有了啊贪赃受贿的事情了，这贪赃受贿他也怕人查他，怕他查怎么办呢？他老得让他手下人呐去瞧，瞧什么呀？瞧有没有啊从北京来的人，京城要来人，哎，要查他住的哪个店里，好得报他。突然间一天，城外头一个庙里头来了十来个人，说话都是北京口音，打住的这庙里头就没出来过，有人发现了，可就报告给巡抚了。巡抚一听，这里头是不是北京来人查我的？天天盯着，黑天白日那庙那得有人盯着，连着十来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越没动静，这巡抚心里头越嘀咕，越害怕。这天好容易后门开了，前后门衙门里都下人，巡抚都派人，后门开了，后门出了一位，穿着朴素，滴了什么？滴了一大酒壶，干嘛？打酒去。衙役呢跟着一直进城，到了城里头找那个烧锅，这个衙役在后边听着，听着什么？听着打酒。一听这位说话，衙役心里边一惊， 您这儿这酒多少钱呢？若干若干钱，酒薄了我可不成，要好酒。一听这说话怎么这味儿，怎么听着像宫里的办办呢？别是太监吧？来个诈语，衙役还挺机灵。公公您吉祥，好说。就这一搭茬，衙役一瞧坏了，真是宫里的，这是从京里边下来的人呢，怎么宫里边还出来人了？你管我叫什么呀？我管您叫公公。你为什么管我叫公公啊？我看着您好像是在京城宫里边当差，我去过宫这个京城，好像在哪见过您，我冒叫一声猴崽子。得了，不瞒你，我确实在宫里当差。哦，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让我们这地方干嘛来了？干什么呀？哼哼哼哼，说你也不懂，您说我听听。本府的知府，包括你们这省里的巡抚，各县的县长，具有些个贪墨之行为，已然惊动了皇上老爷子了。现在皇上老爷子委派大阿哥私访出京，我就是伺候大阿哥的，到你们这儿啊查了一个来月了，都查明白了，近日就要回京。猴崽子，我看你挺机灵的，跟你说这几句话你可留神。我留什么神？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跟别人说可就要了我的老命了，就是你难免有性命之忧啊。提了酒回去了，撒腿赶紧往回跑，见巡抚老的人，把以往经过一说。巡抚一听，好家伙，这两天就要回京了，大阿哥出京，是有事儿的人赶紧大家伙一块商量，拿钱堵大阿哥嘴呗，预备若干若干银子，全是成箱的，可就往小庙送。到小庙这儿，怎么砸门也不开，又不敢擅闯，大伙都在庙外头，全都合计这事儿怎么办呢？庙门开了一瞧，好家伙，院子里头站一院子人，手里边还有几个拿着家伙，其中有四位，一人一条大毛竹子，毛竹子上面全都带着血，也不隐晦，就在院子里站着。单有俩人抬着一大筐，筐里边一具死尸，就这老太监，打的是血肉横飞，严打死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好酒中再一次出发，歌声和汗水下，再一次出发，追梦的人